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李明吉5月30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历史性的党代表大会报告中所提出的新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是最正确的统一路线，它充分反映了金正恩同志要实现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毕生的愿望，一定给同胞统一祖国的爱祖国爱民族的崇高意志。谈话指出，因为保守集团实施穷凶极恶的反人民苛政，伙同美国举行北京核战争演习，还同外部势力缔结不平等的自由贸易协定等，所以祖祖辈辈侍弄的南朝鲜农田都逐渐变成荒地。现实说明，南朝鲜农民在和平的环境里把世世代代生活的这块土地变成肥沃的田野，过好日子的途径只有一个，即实现祖国统一。应当果敢地展开斗争，来切实贯彻以通过实践证明其正确性的祖国统一三大宪章和一系列民族共同的统一大纲。谈话指出，热烈呼吁北方和南方的农民携手并肩，高举由我们民族自己来的旗帜，一致奋起投入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